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OK， 大家好。嗱，咁今日咧，我哋係好榮幸咧，就揾到理工大學嘅一位即係精神病嘅研究嘅專家啦，咁葉錦成教授，去同我哋傾一傾咧，就係喺上個禮拜啦，深水埗嗰個嘅即係一個母親，咁就即係好似懷疑係有產後抑鬱症啦，咁就斬死咗自己嗰個女。咁一般咧，坊間譬如係對於嗰個嘅事件啦，或者係一個政策上嘅討論咧，其實就係由一個譬如主流媒體點樣去塑造何為一個產後抑鬱嘅一個嘅形象啦，又或者係討論緊係坊間即係一啲普羅大眾嘅市民對於嗰個抑鬱症，特別產後抑鬱有冇一啲誤解，同埋嘅就係以致嘅就係話喺個政策層面上面，香港政府對於防控精神病嘅政策有啲不足嘅地方。咁但係咧，今日我哋就即係特意係揾到即係葉教授去問一問嘅就係話，其實即係由你哋嗰個專業去睇嘅話，頭先嗰啲討論嘅其實係一啲主流嘅討論啦。咁有冇一啲譬如你就呢一個案件同埋嘅而家近年發生緊嘅事例啦，即係特別係關於產後抑鬱嗰個嘅數字啊嘅趨勢啊，咁你有啲咩嘅睇法？ 我或者舉啲數字俾大家聽先啦，因為早大概五年前咧。我同立法局議員張國柱，我哋一起做了一個不是太大型的研究，我哋就將呢十年裏面咧喺報紙裏面相關嗰啲我哋叫由於精神病而導致自殺、他殺即係殺人啦，嗰啲暴力事件，我哋就做了一個研究。咁發覺有幾樣嘢好值得大家深思嘅啫。第一個值得大家深思咧，就話其實出現最厲害的地區咧，唔係天水圍，係深水埗。 嗯， 所以將天水圍變成悲情城市咧，而忽略咗深水埗裏面好多地區性嘅支持啊，嗰啲人口裏面嘅變化，嗰啲其實係一個好大嘅疏忽嚟。第二個更加有趣咧，就所有即係攬住啲仔女一齊死啊，或者斬死細路咧，我諗呢個 case 可以歸冇辦法想象一個媽點會殺死親手殺死自己仔啊！咁嗰啲 case 我哋都發覺有幾個，後屘我哋發表咗，咁但係咧，值得可惜，社福利處好似我哋都揾個副處長嚟傾呢個問題，但係佢都唔係太過贊成我哋嘅睇法，或者佢話佢已經應付咗，實際上冇啦。咁我哋睇到幾個幾令人憂慮嘅地方，第一就話，一般睇到呢啲個案咧，我哋都會有個取向咧，梗係呢個人冇睇醫生，冇食藥， 係。 咁然後歸咎於咧，如果睇醫生食咗藥，就唔會有呢啲問題啦。 嗯，即係冇接受一個適當嘅藥物處理。 係啦，但係咧，我哋去睇翻過去十年前呢啲自殺同埋他殺嘅案件，大概係我唔係係三廿零宗度咧，全部都有呢個幾個特點。第一，全部都有睇醫生；就第二，全部都有食藥。第三，全部都有起碼一至兩個社工跟， 是 咁，所以第一件事我哋要去從事實去考慮咧，就話唔係冇睇醫生、冇食藥就會導致呢啲問題咯。 即其實換言之咁講，就係唔係我哋一般日常嘅理解，就係話覺得係因為喺個醫療系統上面有唔足夠。又或者係冇一個即係社工或者醫生去跟進呢啲咁樣嘅。 咁如果我哋睇翻嗰陣案件，點解會導致攬住啲細路去殺完佢之後再他殺咧？其實好簡單啫，其實係一個即係好脆弱嘅移民家庭啦，即係外嚟嘅家庭啦，係由於冇嘅支援系統咧，係同時間咧係面對三或者四種以上嘅壓力。第一種咧就係、是對香港生活嗰種節奏性嘅壓力。 嗯。 第二種咧就是、財政上貧賤夫妻百事嗰樣壓力。 嗯。 第三種咧就是、照顧細蚊仔嘅壓力。就四種咧就係、是、婚姻方面即係、就是、老少嘅壓力。咁第五種咧就話周圍嘅人咧未必用一個恰當嘅眼光睇呢班人嘅壓力。咁、我諗大家可以想象緊咧。而家社會大家都唔記得一樣嘢，其實湊細路本身係好大壓力嘅。 係。 咁如果一個臭細路嘅阿媽再要加頭先嗰幾種壓力咧，咁你可想而知個個細路都，個個人都去到某個點會臨界點。 即譬如呢一單案嘅例子就係佢係單親家庭啦，個阿爸突然間係喺兩年前唔見咗，係 啦 係 啦。 咁一個女人帶住兩一個， 即係你要明佢做到臨界點嗱。喺呢啲個案裏邊咧，我哋見到好多相關個案，不過冇去到咁嚴重。我舉個例俾你聽。有啲阿媽係因為屋企冇支持，所以湊第一二個細路嘅時候咧，攰得就係將個細路咧沖涼嘅時候唔覺意淥親，結果淥親之後咧就變咗弱智啊，攰得就係啫嘛。咁又或者周圍咗啊，我哋都見到啊啲阿媽咧，由於啲功課學校嘅功課太大壓力，咁所以咧你見佢鬧啲細路嘅時候咧，啲説話係好狠毒嘅。我哋話臭仔臭壞品啊嘛。我哋要明白呢，其實很多個案呢是個壓力煲去到某個程度上就突然之間一個很強的爆發咯。又有相關的事件，我們也可以看到呢，就有些菲傭去湊啲細路，湊到某個地步，好猛要將佢掟咯， 係掟， 佢掟啊！ 但係頭先你咁講嘅就係，即係按翻一直以嚟嗰個經驗，就係譬如啲三十幾宗真係會有虐殺嘅情況出現啦。但係都係有社工或者係有睇醫生，即係點樣去解釋啲、 但係個問題就話社工去睇醫生咧，咁我舉個例子大家就明啦。天水圍嗰度曾經試過單案主係咁嘅，就是、一單 case 咧就話。個阿媽有精神病，有精神病院，個阿爸有身體有病要入醫院，跟住剩翻兩個仔女，咁於是就話要個仔入男童院，個女入女童院啦。咁冇咩人留意啲啊，就喺 apply 佢哋要入呢兩間院之前咧，其實阿媽早幾晚就不如大家一鍋熟啦。咁其實我哋未必一定確定啊，但背後可能係導致某啲嘅概念咧，就與其我哋俾人分開個家咧，不如我哋喺黃泉相聚啊。即而家其實所有呢啲案件裏面有個最大嘅毛病咧，我哋唔係去睇個殺人者或者被殺者裏面嗰個主觀經歷嘅。佢究竟嗰段時間經歷咗啲乜？佢裏面嘅感受係乜？佢嘅壓力係乜？咁而我哋只係咧去睇，歸咎一個好簡單嘅證據或者簡單嘅結論就係冇睇醫生，冇食藥，所以咁大鑊啦咁。咁其實成個社會係逃避緊去面對一樣嘢，其實好多問題咧係社會裏面咧好多階層或者好多政策又好人與人之間相關嘅關係，好多壓力去到幾種壓力去某個臨界位嘅時候咧，嗰、那個受害者咧其實喺個身心俱疲裏面咧，唔知點處理嗰種感覺。咁而家最弊好多社工處理呢啲個案嘅時候咧，係用一個我哋叫 crisis orientation， 係危機嘅意識，即係將個危機拎走，但係就唔係了解成個案主一生有啲咩創傷咯。 即係如果就住頭先你講嗰個例子，就係話譬如成家一鍋熟啊，或者譬如金子過去斬自己個細路咧，都有個講法嘅，就係話其實佢係唔想佢嘅細路會係留翻喺呢一個地方生活嘅時候有受苦，咁希望嘅就係佢其實背後其實係成個家庭觀念去 幫動。我哋要明咧，喺精神病學裏面有個 term 我哋叫做非人化，我哋叫 depersonalization。又或者有另一個 term 咧，就話喺一個人受到極度壓力底下咧，會將自己壓到一個臨界點咧，會將自己情緒好激烈咁山洪爆發出嚟嘅。咁我估呢個個案，如果你用呢種病理學嘅角度去睇，因為你要明白其實佢係去到某個臨界點，覺得四野無援，冇人幫。咁你可以用好多方法解釋嘅。你第一，你可以解釋佢話唔想啲仔女受苦；第二個解釋咧，佢喺嗰段時間咧根本睇唔到嗰個係自己細佬咯，只係覺得係啲壓力來源咯。又或者嗰個細蚊仔嘅喊聲咧，係將佢以前湊細路啊，或者一啲好唔開心經歷咧，係本嚟係收得埋重疊咗啊，突然之間係所有嘅創傷嘅壓力喺個剎那用噗一聲連埋咗一齊咯。而導致喺一個非人化嘅角度底下咧，一般嘅研究我哋都會話咧，我哋學名叫做離魂啊，我哋叫 dissociation 或者我哋叫 derealization。好多啲插人插咗好多刀嗰啲咧，其實插第一刀去，其實插第三刀已經死咗啦。但係點解繼續插落去咧？其實佢係一個 derealization， 唔知道自己喺個現實世界裏邊嘅。 即係將以前嗰啲抑壓嘅嘢咧，全部放曬出嚟。 嗯嗯， 嚇、啊，咁點解呢個社會去到呢個地方咧？就因為喺之前咧，所有嘅包括啲 professional 咧，冇用一個主觀角度去理解呢啲人咯。只是用一個危機的角度將他的危機拎走、 即是那個危機角度的言之，即是說其實對那個譬如的是社工啦，或者可能真是某一些的精神病的從業員都好啦，即是那個去現在即通常最主要處理的就是說他是抽離於那個的案主，那就諗住的就是說只要在那個的情況將他一些的危機的來源拎走， 是啦， 或者是用一些的藥物去停止了它， 是啦是啦， 那就叫做是處理了、 其實危機只有幾種方法，就第一、如果自殺就阻住它，不會阻住它，不要即是阻住它不死得這樣、但就不是減低它 死亡的動力，或者不是增加它生存的勇氣、如果暴力呢就將、暴力和受害者是分開，讓它不可以施暴，但是、暴力背後的情緒的波動啊，暴力背後他、一些創傷很不開心的經歷那些就不處理了、如果用那些方法處理，我們就會說我們是用另一個角度呢，就不是、我們用另一個角度，我們就說要用創傷生命創傷的角度看事物、那個就要進入案主的主觀世界了。但是現在已經啲社工嘅 practice 咧，或者專業人士嘅 practice， 越嚟越傾向係評估、診斷，跟住就隔離入院咯。 係，唔係呢個可唔可以具體可能講得多少少？就係、譬如你話進入去嗰個嘅即係案主嗰個嘅主觀世界，同埋同佢而家嗰種嘅即係話透過評估、診斷嗰種方法咧，其實喺政府嘅政策上面有冇好明顯？ 冇啊，冇嘅，冇嘅。佢唔理你嘅，佢只係話，譬如一個人有精神分裂，我舉個例啊。他內在世界覺得自己是一棵樹，內在世界覺得自己是一隻貓，內在世界覺得自己是冬菇，其實你看回他以前的經歷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對精神分裂的醫生只是覺得他內在世界不是個人，或者聽到聲音那就精神分裂，就其他東西不用理了。對個社工來說，你聽到聲音有精神分裂，唯一的方法就是食藥入院。 你 將所有東西簡單化了，你梗易處理的，你即係所有嘢簡單化咗，你咪變咗流水作業咯。就越喺呢個流水作業裏面咧，你越唔處理個內心世界佢嘅感受咧，佢咪俾人遺棄啊？嗰啲鬱悶嘅感覺咪即係睇下你幾時提升到咩地步？ 喂，如果咁講嘅話，即係你咁講，譬如而家嘅政策嘅就係大部分都係鼓勵食藥啦、睇醫生啦、去入院啦嗰、那個做法啦咁。反而其實可能係會即係。更加令到佢個病情更加惡化喎，有可能，即係可能係會 enforce 咗佢嗰個 情況。而家就近呢十年都好咗噶啦，有 ICCM 得啊，啲即係社區嘅精神健康中心啊去睇呢啲事。咁但係嗰啲社工基本上冇足夠嘅訓練咧，又或者對精神病嘅理解都唔夠咧，我哋咪好似最近驗毒嗰件事係咯。我們會說不是做社區照顧，是做 community screening。 明白 即 community screening 和社區和 community care 有什麼不同？ community care 我真的找個社區來看顧你體諒它，但 community screening 就不是，我在社區裡面藉著一些量表，藉著一些診斷手冊，將有問題的人抽出來包入醫院。那個是另一種的隔離、另一種的控制。 如果你這樣說，其實現在香港嗰個嘅精神健康政策，大部分可能即係九成，我咁講都係 screening 嘅喎。 係啊，係 screening 嚟嘅。咁所以 that's why 咧，最大問題就話你即係而家 which 我做得多，就話我哋除咗批評個政策之外，最緊要係話我哋要教到嗰啲社工同相關機構咧，其實你要明白去理解一個精神病，去進入佢內在世界咧，其實比 community screening 更加有效。同埋唔係一件唔可以明嘅事咯，咁所以好多 case 咧，如果你要舉例有排舉嘅，即係有好多 case 你會睇到本嚟好嚴重嘅個案咧，如果你真係俾到一個好支持性嘅環境佢，你理解佢、諒解佢、精神分裂啊、自殺啊、嚴重嘅憂鬱啊、濫藥啊，全部做得到嘅，唔係做唔到個案嚟嘅。在外國都有一組的研究叫 Zujuna 的研究，是研究 Subjective Experience Psychosis， 就是說所有爆發暴力或者傷殘之前，其實他 精神分裂的內在世界呢是神早已經畫了很多 cues 給你， 是是， 不過你只是將這些 cues 呢沒人懷疑。 又或者這樣說，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呢，就是其實現在譬如精神分裂又好啦，或者抑鬱都好啦，咁我自己唔係呢個呢一個 aspect 嘅專家，會唔會有一啲嘅症狀其實已經係一早察覺得到，但係其實而家政府或者譬如直情去到社工嗰個嘅日常嘅運作，好似嚟頭先咁講嗰啲嘅 cues， 我哋係可能即使留意得到嘅，即使留意到，但係都唔能夠喺佢而家個嗰個嘅政策裏面量度得到，所以佢係完全係抹開佢嘅。 其實他不即受過我訓練的社工就會這些咯，但未受過這類訓練的社工就很容易都是覺得吃藥或者看醫生是出路咯。我再舉個例子給你聽，譬如我跟另一間機構做了一個幾年的比較深層研究，有一隻藥治的個案是很淒涼，他混了在醫院35年， 是 即其實香港的 history 自從有精神病已經混在這裡運到而家，但其實佢一啲精神病都冇， 即係飛越風雲院嘅真實案例。 其實好慘嘅，好多個案好淒涼。另外有啲autistic 嘅細蚊仔，其實佢係自閉症嘅，因為佢打人，所以就俾精神分裂藥佢食。因為咧佢會喊，所以就會俾憂鬱症藥佢食。因為佢咁你自閉梗有啲焦慮啊，所以就俾焦慮症藥佢食。咁佢又加埋其他副作用啊，佢又有陽間症咧，佢一要食10種藥。佢話呢啲係咪精神治療嘅雞尾酒套餐啦、啊？咁結果我睇過之後咧，我話佢乜嘢精神病都冇。咁於是叫個人叫個職員去問醫生。即係叫工作人員問醫生，醫生就同醫生講：醫生，你覺得有冇精神分裂啊？冇。咁點解要食精神分裂藥啊？佢話：食咗精神分裂咧，藥咪預防精神分裂發作咯。咁你即係個工作人員爭啲想問醫生：咁你有冇食啊？咁好就收翻。咁結果要我哋要點樣醫好呢個個案呢，就要調轉頭同個 psychiatrist 講：醫生，你真係好啦，佢而家唔打人啦。咁究竟再傷就啊咁啊咁唔使食呢種藥啦。咁結果我哋成功咧，3個月之內咧，令到呢個細蚊仔咧咩藥都唔使食。 係喂，如果咁講，其實 嗱仲有另一個例子，你即係我唔好講嚴咁嚴重啦。譬如喺學校裏邊咧，而家咧由於有 SEN student respect SEN need， 因為教處俾錢，咁所以而家喺去到已經去到一個 stage 咧。就好多細蚊仔咧，都會被人判成為 ADHD 多動症。咁其實多動症裏面咧，其實1/4係鈎鉛仔嚟嘅啫，所以多動。 係 1/4裏面咧，其實聰明。咁因為個老師係 MR 嚇，同其他同學 slow learner， 所以咪周圍喐咯 嚇。跌親 嚇。咁而第三個原因因為佢點解佢多動咧？就最近有個例子仲好笑嚇，真係俾人判咗多動症。原嚟咧，佢需要戴眼鏡嘅。睇唔到黑， 睇唔到， 系咪搞搞震咯咁吓？咁啊，但系咁剩翻1/5、1/4咧，真系多动症。咁但系食多动症嗰只药咧，叫 Ritalin， 学名叫 Ritalin。咁你而家上网睇到嘅，喺加拿大已经有个网站叫 RitalinDead.com。 嗯， 食 Ritalin 食死嘅 .com 吓，有12個细路仔系俾佢食死咗，啲 parent 开始投诉。咁喺美国已经打紧官司 ，Ritalin 嘅药咧究竟系利开啊定弊多咁吓？咁所以我哋要明咧，其實而家成個 psychiatric business 咧，你要明一樣好緊要嘅嘢咧，其實唔係淨係一個學術嘅討論，亦都唔係一個治療嘅討論。喺呢兩個討論裏面咧，其實有精神病學界嘅尊嚴同埋霸權，亦都有咧係醫療醫藥界嗰個嘅 benefit 嗰個利害喺度， 個利害喺度 嚇。喺大陸甚至有啲傳聞啦，唔知真定假。由於你哋藥廠咧係派錢嚇，你哋係講就係講憂鬱症藥啦。咁所以試過有段時間咧，係所有大精神病人喺大陸求診嘅時候咧，都係食嗰隻藥。咁所以我哋要明咧，其實成 即係生意嚟㗎啦。 成架嗱，你又或者諗下一個醫生。如果我去了解一個病人的內在世界，聽他講他的生命故事，我一個鐘頭只是看到一個症，賺3000元給你收到盡。但假如我不需要你啲背後的嘢，我只是聽幾句就叫你食藥，我一個鐘頭可以看20個病人，我看15個，我的收入是30000。又或者你要明白，當精神科醫生是要專顧那個人的 psychosocial dimension 的時候， 即是代表食藥那樣東西不是一個最重要的東西，所以那個是一個是一個專業地位的。 嗯嗯，明白。即如果這樣講的話呢，其實即整個的問題的關鍵的地方就是說，即我們一般很多一些的即、common sense、一些以為的即譬如日常的想法，現在出現這些這樣的即可能被覺得是突然間爆發的危機，又或者可能即使有些是被人覺得是有 potential 的一些的精神病患者啦，一般我們的想法就是說是政府不夠醫療服務，不夠精神健康服務，不夠、多、即精神病 的藥物、啊、診斷、啊、個案或者跟進的處理、 你可以說這件事是部分對的，但我們要明白呢，當政府擺錢下去的時候呢，其實擺在哪裡、你如果擺起個診斷是一個比較人性化的診斷， 是 如果我哋擺起個康復服務咧，係一個比較人性化嘅康復服務；如果我哋擺起嗰啲資源咧，係承認咧人嘅內在世界、人嘅背景同佢個病有個某種嘅聯繫嘅關係，冇壞噶。但我哋就唔係將啲錢咧係擺咗去咧，將有病嘅人同冇病嘅人夾硬分開咯。 明白。 我哋唔係將有病嘅人咧去 label 佢好恐怖，然後擺入醫院咯。 明白。 我哋唔係將佢已經係被人拋棄，有好多創傷咧，再承受另一次俾人遺棄、俾社會遺棄嘅創傷。 其實簡單嚟講，就係將佢同社會隔絕啫。係 啊，係啊，係啊。嗰、那個其實減唔到成個精神病裏面嘅體系。咁所以我哋只可以話一個精神病嘅人咧，其實係喺個壓力底下咧，最後嘅掙扎嚟嘅。咁、其實係佢生命力嘅最後掙扎。咁而家嘅治療嘅果效咧，係將呢啲緊要嘅生命力都拎走埋。 嗯， 即係其實成個治療體系裏面咧，好多時候我哋一唔小心咧，係變咗係一個製造活死人嘅治療制度。 明白。 咁所以而家最近去講翻一啲復原嘅概念啊，所有呢啲嘢。都是要源于我对人性的尊重，对他生命的理解，对他内在世界的认同。没有了这些是虚的咯、但现在所有人都不是追求这么实正的东 西。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之多谢叶教授，那就很多谢他，就是除了是说的就是说，喂，我们不是单止是对于所谓精神病的理解不足，而是问题的就是在治疗上其实都已经有头先叶教授所讲的那个情况，就是这个不是单止是说的只是是不是有病体啊有药食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背后的就是它里面是牵涉到整个业界整个政府的政策，以及究竟怎样看精神病是一什么回事， 是 的，本身的问题。那今天再次多谢叶教授， 好， 多谢大家。